它的地位相当于，比如咱们城阳 桂林，相当于 桂林山水，对吧？ 对 西湖三潭印月，就这个级别，都是世界级的这个景观。而且就是你会看到啊，真的，你在这个整个这个班夫国家公园这个我们叫冰原大道上自驾也好，徒步也好，就觉得雪山触手可及。就是在国内的话呢，或者在其他地方吧，我跟你说，在其他地方，你可能雪山非常多，但是可能很有这种大片这种森林，它是既集合了雪山也好，这个森林，包括就黄的这种落叶的这个乔木也好，这个冰川各种各样的地貌集合，全在集合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很累，不用到处去跑，你在一走一路，哎，就能 集大成于一体的， 集大成， 对， 没错没错。而且最大的特点呢，我觉得啊，一方面它这个自然的景观，另一方面还有它会有一些这种人文的这个，其实会有一些它的当地的小木屋，包括它这种船屋，它叫就是这个 boat house， 就是 船屋 、它里面会有这个皮划艇，你可以在湖上去划。 是，我看有一个鲜红的小皮划艇， 是那个吗？ 对对对， 红色的， 没错没错， 那个红也太漂亮了， 特别好， 就特别亮眼。 就是它的不光是自然景观，而且它这种人文的人造物也非常的好看。这种小木屋，这种斜坡的这种屋顶，跟周围这种自然景观完美的去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看的说，这个可能当地会一个建，我们比如说建个酒店或建个什么东西，就跟周围可能不太搭调啊。但是当地对于生态的环境，对于景观，其实实际上他说对于景观的保护非常的好。 是， 跟那个对， 就是你照个相吧，甭出来一个银色的建筑物，并没有。 对， 是的，是的， 都在那个树林当中，根本看不到有房子。 没错。 应其中，然后又会觉得相得益彰。 没错，所以就刚才说的说，这个我们不用 P， 因为它本身你不用把什么这个烟囱或者说什么不和谐， 这有时候动物都会蒙蔽，都吱吱啊， 梆， 这么多人， 没错没错， 是吧？ 是的。 时间的关系呢，其实我们的加拿大呢，还有自驾的那个行程哈， 对， 行程特别多， 是的， 就是我们尽量让李瑞先生把自己最想表达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没错没错，到底有哪些美景呢？ 对，我们呢一段广告信息之后，下半段还要跟着李瑞先生走进美丽的秋日加拿大啊。 好。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结束，喜欢你偷瞄着我，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那个而且景点呢也特别多，虽然我们刚说这个景点比较集中，但是你每个景点你可能至少半天的时间吧，你不能说就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吧，你可能您去深入去了解一下当地，徒步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溜达溜达， 毕竟不是自己国家的一个公园，对不对？ 对，想想你都来都来了， 是吧？玉渊堂还得半天呢， 来都来了， 对的对， 好好玩一玩。 对，一般来说像罗基山这两个国家公园，一般是一个礼拜就是比较充分， 一周时间 比较充分 啊。 这个路线一般是这样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坐飞机到它最旁边最大城市叫卡尔加里，卡尔加里到班夫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班夫呢，应该是就是到班夫镇。班夫镇的话呢，你可以先做一些休整，那周围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湖泊，你可以去早上，尤其早上的时候，就是这摄影的一个窍门，就是想拍倒影。远处雪山的倒影啊，就是早上去，因为早上没有风，一般来说没有风，哎，特别特别的漂亮， 真的。 而且对班夫之所以有名，一方面它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补给和休息；另一方面，它周边的这个景点离它非常的近 啊， 你开车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到， 方便。 像这个叫朱砂湖，像双杰克湖啊，这周边的好几个湖，另外还有它有个叫硫磺山，你可以就是坐缆车上去俯瞰整个。 看到照片了，拍的。 对，我们都看到了这些景点。 是的，是的，而且就感觉它这个真是童话小镇的感觉。你往这边看是那个班夫小镇，往那边看就是整个的洛基山的这个峡谷啊，中间的这个冰原大道，刚才说的93号公路啊，它还有一条高速公路 EA， 就是从山谷里面穿过去， 在山谷里面开，那从上往下拍那张照片真的是，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就是真的童话一般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感觉整个的自然的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的非常好啊，它的这个人与自然结合特别好。 哎，我插一句话问李瑞先生啊，因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的当地人，比如说就在这个班夫镇生活的这帮人， 对， 有没有跟他们交流一下的呢？有没有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呢？ 你可以 有时间吗？ 去餐馆，就跟我最大的去餐馆、超市，你可以去买补给或者这些当地的、这个、 得聊天攀谈吧。 对，可以，而且给我感觉当地人非常友好，非常热情啊。对，应该说对这个游客非常的这个 友善。 对，就是你拍的时候啊，就你可以去跟人去交流这个你拍的照片啊，人家会说，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地方这个买的这个纪念品的时候，我给他看我拍的梦莲湖的这个照片，然后他说这个特别好，然后那个我给你一幅我画的这个画，我送给你。 哎呀， 就是梦莲湖，就跟我的这个照片完全一样的角度，就是一模一样的角度啊， 天哪， 日照金山的那个感觉，就当地特别的友善， 开心 啊，而且就是感觉他们也非常热爱生活，因为就是在自然那个跟大自然亲近以后，觉得他们心胸特别的开阔， 心胸开阔， 特别开阔，对，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可能生活会有些失落，但是呢我们去看了这些大山大水以后，觉得生活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值得 就会改善提升我们的心底期待嘛， 是的 提荡心灵， 没错没错，而且真的是当地觉得他们这个对这个游客应该说是非常好客的， 对，班夫和贾斯伯这块大概可以一周的时间。下一部分的感觉是什么呢？李瑞先生，您要给大家呈现的是、 对，其实这个班夫和贾斯伯周边的还有几个国家公园，还有一些省立的这个公园，虽然这个大部分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紧的话就去两个，其实周边还有很有几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叫优赫国家公园， 也说过优赫， 对，优赫它的英文叫优赫，就是相当于当地土著这个打招呼的这个 优赫， 没错，没错， 来了，老铁。 优 赫，小时候咕咚来的，这就是 优赫。 对， 优赫。 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湖叫翡翠湖。 对，翡翠湖据说很美。 没错， 有拍摄照片。 有它的翡翠湖，它有这个湖边这个小木屋，晚上亮灯以后，真的是一种这个湖边的这种 小宇宙就燃烧吧。 对，哎呦，特别好看， 真美。 而且班夫这个地方，就是或者是整个洛基山最大特点，就是它夏秋冬都可以去。这个地方的话，冬天的话，就是全都被雪厚厚的雪覆盖，就跟咱东北的雪乡一样，它也是非常厚的这个雪。 冰地 那个湖也结冰了吧？ 湖结冰了，而且那个这个雪就跟棉花糖是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对，那冬天我没有冬天去啊，但是我看照片非常的好。 想想吧。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 噗！哎呦，真的， 对， 美的。

春天其实他们当地因为海拔和纬度比较高， 没有春天这一说。 对，它的春天其实得到、哦、得到七八月份。 了解了， 得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才是花季。 了解了， 花季那就直接是夏，就是夏秋冬两三季。 对，三季， 对，夏秋冬的是这种两 季。对 对对，嗯，就比如说那个自驾的感受，那这一路的住宿方面，因为老人嘛， 嗯、 也需要住的安静一点，别太麻烦到达。您选择住宿的话，会跟老人商量吗？ 对，会，我知道他们的那个大概的喜好， 哦、 其实就是只要干净。 妈妈喜欢住别墅， 啊、 嗯，爸爸喜欢住大院子的，对，给李瑞男的， 这个 怎么选择的呀？ 对 对， 一般来说呢，我们会离着景点的近一些。 对对、 啊，我对这个地点的要求比较高， 是 就是你他有时候啊，我可能会一早出去，我自己开车出去，这个但是他们也不会无聊， 嗯、 因为这周边就是湖、 嗯， 出门就是湖，他们可以自己走路， 坐一会儿，溜一溜， 对对，溜一溜，然后 个红椅子， 哎，对， 对 没错、 嗯， 是的，像包括说的翡翠湖，包括路易斯湖镇，还有其他的一些湖泊呢，它旁边就是酒店啊，出门以后小木屋，出门以后就是 设计方便， 对， 这个设计 满足老年人， 太棒了， 嗯，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地真的是对游客非常友好， 嗯、 全程酒店嘛，没有住民宿嘛， 也有民宿，但是我们可能就是 没有选择， 对对对对对，要、 嗯、 民宿的话你可能需要当地到了以后再订、 嗯、 啊，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哦、 对，但是是有一些民宿的啊， 是的、 嗯、 对， 就整体这个行程全是自然观光，有没有城市游走的观光部分有吗？跟父母、 对，这个说的就是整个落基山基本就是自然风光， 自然风光了、 啊、对、 嗯嗯、 如果要说到了加东，像多伦多呀、啊、包括这个就可能就城市要多一些、 哦嗯、 包括尼亚加拉瀑布，那就是后半段行程、嗯、 这个瀑布要说一说、嗯、 对，尼亚加拉瀑布这个我看那个照片、 嗯、 哇太壮观了、 哎、对，我们其实也是订的酒店也是叫瀑布景房、 哦、就 是瀑布景房就跟咱们的湖景房似的，它这个我们在酒店上面这个打开阳台窗户就是尼亚加拉瀑布的全景，而且 天哪， 而且这个有一个特就 跟假的似的， 对，诀窍就是你要看瀑布的全景一定要在加拿大境内，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我们还去了美国对面美国、 嗯嗯、 就是他们那个有碰见从中国来的在美国境内的、 嗯、 他们说你跟他们说你美国其实看不到全景啊、 嗯， 因为你是要看，必须要站在瀑布的对面才能看到全景。 对， 所以你在美国境内的话，实际上的瀑布的上游，你只能看到瀑布的从上往下看，而不是从对面。 知识点 get 到了。 对， 在加拿大、 嗯、 一定要在加拿大的对、 嗯， 而且这个加拿大它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酒店啊、也有这种观景台，你可以去看这个瀑布的全景。 太美了！哎、啊，你说， 太羡慕了。 嗯， 人声鼎沸了。 嗯、 一开窗户就加尼亚加拉大瀑布， 哇，那呼啸的那个瀑布声。 我想问问李瑞、 嗯、 这个房间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我想问问 啊，喜来登。 哦， 喜来登、啊， 你可选这地方了。 是的， 是 的，真会选呢、啊。 对， 是的， 这个 它没有楼层的限制 啊， 它很大嘛。 有一般瀑布景房需要高一些， 对 呀、 啊， 高一些。 而且你大家知道，这个尼亚加拉瀑布晚上有灯光秀。灯光秀、 啊、对对对，是有 不同的灯光，几秒钟会变换色彩，哎呦，特别漂亮。晚上 叔阿姨多开心。 对呀、啊，我觉得这比那个烟火还要梦幻。 喂喂，把那个破烂渣给我拿出来。啊，还有感觉， 因为不能和老年人吧， 对， 就反正是享受生活， 是的，是的， 好棒，好棒， 像不用足不出户，你可以在躺在床上就可以欣赏那个大瀑布， 对呀、啊，是落地窗吗？ 落地窗必须落地窗， 你看全落地， 专门设计的， 对，这个窗户怎么有手印子？ 喜来 登， 对， 嗯， 喜来登， 都到处都是雾蒙蒙的， 对，哦，那尼亚加拉瀑布也在班夫这个小镇附近吗？ 啊，没有，这个尼亚加拉瀑布在加东，就是东部了， 啊，东部了， 对， 你们是直接开车去了东？ 啊，没有，我们坐飞机过去、 哦、 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十一的这个十月一号到七号这后半段我们在东边、 嗯、 就是多伦多尼亚加拉瀑布还有这个枫叶这个公园，十月一号之前是在落基山，中间就飞过去， 安排挺好、 嗯、 对 对 对的， 这个安排还是很合理的。 问一下啊，尼亚加拉大瀑布如果不是躲在我们的喜来登的这个房间里看它，近距离走的话是不是有项目？ 有 吧， 这个你它其实这个湖就瀑布旁边呢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主干道、 哦、 你这个路边你随便找地方